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不言不语，暗暗记下一些关键之句，打算晚上回去跟自家先生好好交流一番。但等到了晚上，池小池一身正气全部被掏空了。嘿，公子师行动不便，所以大公子自是要尽心伺候的，包括梳洗沐浴。楼隐这具身体很瘦，由于缺乏日照，皮肤毫无血色，腿部总是无力，须得人扶抱着方能沐浴。木桶又太过拘束，不便行事，所以二人去了府中汤池。楼隐的脸上勤纹算不得光彩之物，平素里就遮掩着不欲人知，因此池小池特地支开了伺候的人。将军府中人都受过调教，晓得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最多也只是腹诽。都说公子师久病卧榻，又畏光畏寒，方才避人而居。大晚上的也带着蜜离，怕是相貌有碍才见不得人的吧。这具身体倒是轻，将披着浴衣的楼隐打横抱入水中后，池小池随他一起进入汤池里，被扑面而来的散发出硫磺味道的热气蒸得有些发晕。他询问楼隐：“ 你觉得这水热吗？” 楼隐坐在汤池边，轻轻清洗着眼角的晴纹：“ 还好，腿没什么感觉，只是有点发麻。” 池小池悄悄深呼吸，努力说服自己。这有什么呀，小场面。小的时候他还跟楼哥一起去过澡堂子呢，还为了比谁更能扛热，在蒸房里差点脱水中暑，最后还是楼哥发现他状况不对，主动认了输，抱他出来，买了冷饮贴在他脸颊上帮他醒神。等他醒来，楼哥一手扶住他的后颈，一手起开易拉罐喂他喝橘子汽水。池小池想得心里发软，嘴里都是橘子汽水的淡香，胆气也壮了不少，主动靠近楼隐给他擦腿和背。池小池生怕他长褥疮，把他的腿抬起盖住关键处，细细清洗了腿根。楼隐身上的皮肤白得很，一搓就是一片红，池小池杀着力道怕弄疼了他，其结果就是擦身变成了摸身。空气中洋溢着硫磺都压不住的 gay 气。楼隐屈着身体，咬着牙忍了又忍，才攥拳轻声道：“ 嗯，好了。” 池小池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呀，侧头过来说：“ 洗好了。” 楼隐努力支起一条腿来，挡住了池小池的部分视线：“ 暂时不必，我自行沐浴一阵，你去洗一洗吧。” 池小池也是有些不自在，搓搓被热气蒸得发红的脸，扶到一侧去，与楼隐保持了一段距离，他心里才安静些。半晌过后，楼隐紧绷的身体微微松弛下来，呼出一口气，侧过脸来问他：“ 你怀疑谁？” 池小池心情放松后，玩水玩得兴起：“ 都有问题啊。” 颜元恒性情太过内敛，心思倒不算难猜，但谁也不知他这番心思会酿成怎样的后果。阿叔出身略有些尴尬，会定期外出，值得关注一下。楼隐问道：“ 阿玲呢？”“ 待观察。他练武，手上有缠过胶布的痕迹， 其他倒也看不出什么，只能看得出他的确很得宠。颜元昭呢？ 在他看来，颜元昭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他与石庭云交好太过，宛如兄弟，毫无隔阂，本身便有些诡异。楼隐在此时动了，他单手撑边，借水服饰来到池小池身前，准确跪在他双膝之间，把他直接逼得退无可退。池小池一滞，可还没等他心跳快起来，楼隐便道：“ 颜元昭。” 他把食指递在了池小池太阳穴。菊英在马车里与颜元昭的对话尽数传入耳中。楼隐简单解释道：“ 我与他见了一面，在他身上放了些东西。” 二人心里记挂着正事儿，沐浴完毕后便折返回房中。期间谈了一路，汇总了一下现有信息。池小池把楼隐抱到床上，妥善地安置在里侧，拿厚被子盖好，自己才翻身上床。他吹熄两根蜡烛，在楼隐身边安歇下来。入春不久，天还有些寒意，为着楼隐的身体考虑，屋内添置了暖炉。池小池有些热，只用被单盖住腰腹处，单手枕在脑后想事情。楼隐在与他近在咫尺的地方，望着他在黑暗中发亮的眼睛，温和道：“ 热吗？”“ 还行。”“ 告诉你一件事。” 池小池以为他有什么其他的发现。“ 说呀。”“ 其实我的腿不是全没知觉。” 楼隐侧过身来补充道：“ 腿根的地方。” 池小池的热血轰的一下上了头。“ 如果以后能照顾你的话，我会注意这点。” 说话间，黑暗中一只冰凉的手探出被窝，轻轻抓住了池小池的手指，轻轻捏了捏。“ 手心在出汗。” 耳边的声音带着让人半张脸都酥麻起来的笑意。“ 热了。” 池小池没说话，把楼隐的手塞进他被子里，掖好后想要抽出来，另一只手却紧了紧，像是不肯放他离开。池小池抿了抿嘴，一咬牙把手交给了他。微微出汗的手指勾在一处，骨头是硬的，发潮的手心捏起来却很柔软。许是睡前多思的缘故，池小池闭上眼睛便是一夜乱梦。池小池一人走在一片朦胧的血雾里，鼻腔里是逼人的血腥味儿。他在一座城中踉踉跄跄地行走，手上与脚上都带着极重的镣铐，双手指甲已经不见踪影，该是被生生拔下来的。吸入一口气，吐出来的都是血，刺得喉头发甜发涩。他很清楚这是原主的梦，但他什么也看不清，唯有人语不绝从他耳边风也似的掠过。“ 爸，南疆反叛，石惊鸿将军被镇杀。”“ 公子，将军他……”“ 黄口小儿，他带得起北府军吗？不是打过仗便会整军的。”“ 公子只是上过战场而已，要他带领整个北府军太难了呀。”“ 我会在公子身边，你看好家，我会回来的，与公子一起。” 接下来是阿玲充满欣喜的声音：“ 恭贺公子旗开得胜。” 此后便是一片长时间的静谧。他一步步漫无目的地在血雾中穿行，一度以为要抵达梦境的尽头，直到……“ 石庭云，你以为六爷为何与你交友？” 他突地听到一人声嘶力竭喊道：“ 不过是因为你姓石，你姓石。” 那今日还与他下棋玩闹的浪荡客声音沙哑，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决绝之意：“ 你以为我颜元昭 还是你的挚友吗？不是，从一开始便不是。 场景豁然一转，四周血雾顿散，池小池坐在一处监牢里，垂目看着腕上镣铐。牢门传来吱吱呀呀的开启声，他转向牢门处，一名华服公子着步云履，缓缓行至他身前，在他身前单膝跪下。十三皇子颜元恒，他鬓发有些乱，嘴角染血，像是刚经历了一场大战。池小池没有说话，只是平视着他，口中控制不住的念念有词。颜元恒一语不发，扶住他的后颈，安抚性的按揉两下，随后一把锋锐的东西抵在了池小池的咽喉处。他下手极狠极快，一刀断喉，鲜血瞬间喷溅而出。颈部被划开的疼痛让池小池骇然从床上弹起，侧身干呕两声，挣扎下地，扑至书桌前，扯过一张纸，就着砚中残墨，回忆着梦中的喃喃自语，颤抖着手把石庭于梦中所言一字字抄下。末了，他丢开笔，跌坐在椅子上，饮了一口冷茶，方才平静下来。楼影从床上坐起，问：“ 怎么？” 池小池抓起宣纸，返回床边，把那张纸亮给楼影看。 小奴卑贱，不敢玷污皇子万金之躯。